第二十一集，昏迷的守护者。麦迪文从施救背上滑下来，脚步有些踉跄，他看起来很憔悴。 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会有几天无法处理事务，这期间如果有任何信使到来，你来处理我的信件。 交给我吧，没问题。 有问题，所以我得教会你怎么阅读有紫色蜡封的信件。紫色蜡封代表的是议会的事务。图书馆里有一份卷轴，艾格文之歌，讲的是我母亲与萨格拉斯战斗的事迹。 就是古兹巴想要一份抄本的那份吧？ 正是。不能把抄本给他的原因是我们用它来解码议会成员间的通信。它是主密钥，议会的每一位成员手里都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卷轴。如果你拿标准字母表与卷轴一一对应，第一个字母就会用第四个或者第十个或者第二十个字母表示。简单的加密方式，你明白吗？卷轴就是密钥，每封信件的最上方会有一组看起来像日期的数字，那不是日期，它代表的是密钥起始的词是第几节第几行第几个词，那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对应的就是密码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开始排序，词里的下一个字母对应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以此类推。 我明白了。 不，你不明白，这仅仅是第一句话的密钥，当你读到一个句号的时候，就要找到加密词的第二个字母，解密第二句话的方法就是将第二个字母对应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标点符号不变，数字也不变，但写信的人是应该把数字拼出来而不是直接写符号的，所以数字代表着其他含义，还有一些别的规则，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解密完信息之后该怎么办呢？ 拖着，先拖个一两天，我可能就有精神处理了。你先找个理由搪塞过去，说我出去办事了，随时有可能回来，用和收到的信件相同的密文回复，但记得要把密钥照日期的格式写上，要是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就把事情都委派出去，让来信的人自行处置，我会尽快出手协助。他们就爱听这话，不要告诉他们我身体不适，上次我提了一句，就有一大群自称牧师的人跑过来照顾我，那次我丢的银器现在还没全找回来呢。 跟恶魔的那场战斗很激烈吧？ 更激烈的仗我都打过，恶魔，驼背羊头的畜生，一半暗影一半火焰，比起人类更像野兽，比起这两者又更像纯粹的怒火，爪子很了不得，你得特别当心他们的爪子。 您是怎么打败他的？ 我砍掉了他的头。 可您没有剑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需要剑？好了，别的问题留到我有力气的时候再问吧。 说完，麦迪文走进了房间，忠诚的莫罗斯在卡德加面前关上了门。卡德加听到的最后一阵动静，就是一位终于找到地方休憩的老人发出的精疲力竭的呻吟。一个星期过去了，麦迪文还没有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莫罗斯每天都会端着一碗肉汤，拖着步子上楼去。最后，卡德加也终于攒足了勇气前去看望。管家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发出一个音节，表示知道了他的存在。沉睡中的麦迪文面如死灰，他失去了光芒的双眼紧闭着，脸庞上也不再带有生命的张力。他穿着一件长睡衣，靠在床头，背后垫着枕头，嘴巴微张，面容惨白，平时充满活力的身形显得瘦削而疲惫。莫罗斯会小心地用勺子把肉汤喂进麦迪文嘴里，他会咽下去，但并没有醒来的迹象。喂完汤，管家还会把寝具也换掉，然后就回去休息了。 卡德加觉得这场面似曾相识，他心想，麦迪文年轻时力量刚觉醒，洛萨照料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副光景。他想知道麦迪文到底会昏睡多久，和恶魔的那场战斗消耗了他多少能量。日常通信陆续送了过来，都是用通用语清晰的书写，有些信件是施救骑士送来的，有些是骑马送到的，还有不少是马车商队带来的。莫罗斯的储蓄室也需要诸多补给，大部分信件的内容都很普通，舰队动向、军队演练、战备报告之类的，偶然发现的古墓或被人忘却的遗物，又或是失而复得的古老传说，海龙卷、巨型海龟或是赤潮的目击报告。对于观察者来说，有些罕见的不同动物种群的画像，不过往往图书馆中的动物图鉴已经有所收录。还有就是不断增加的关于兽人的报告，特别是来自东部的信息，他们在黑色沼泽附近出没越发频繁，消息大多是商队守卫的加强、临时营地的地点，以及关于掠夺、抢劫和神秘失踪的报告。越来越多的难民前往城墙更为坚固的城镇寻求庇护，还有根据幸存者们的描述画出的那些竖着眉毛、下巴巨大的生物的画像，并附有十分详尽的关于他们的肌肉系统的报告。卡德加悚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内容显然来源于解剖。卡德加开始把信读给沉睡的麦迪文听，专挑其中更有趣幽默的部分。麦迪文没有给出任何回应来鼓励卡德加的做法，不过同样也没有拦着他。第一封带着紫印的信件寄到的时候，卡德加立马就懵了。前面一部分字母他还能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之后解出来的信息很快就变成了一团乱麻。一开始卡德加感到很慌张，以为自己肯定是误解了什么基本指示。他埋头研究了一天，笔记和失败的破译结果扔了一屋子之后，卡德加才知道他是哪里弄错了。在议会的密文里，单词之间的空格也要算作一个字母，所以遇到空格的时候，所有字母都要再挪一位。一旦弄明白这一点，信件内容就很容易破译出来了。弄明白信件的内容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就没那么了不起了。南部的奥马桑德半岛捎来消息，报告说一切太平，没有兽人的踪迹，不过最近森林巨魔的数量变多了。南方地平线上可以观测到一颗新的彗星。随信附上了详细的笔记，描述详尽，但并没有数据。来信没有要求回函，于是卡德加把信件和译文都放到了一边。卡德加不禁好奇，议会为什么不用魔法加密或用咒语卷轴通信？也许提瑞斯法议会里并非人人都是法师，或者是他们不想引起其他法师的注意，比如像古兹巴这样的。要是用了魔法封印，肯定会像花蜜招蜜蜂一样勾起他们的好奇心。最有可能的原因，卡德加猜测，大概是因为麦迪文顽固的要让议会用一篇给他母亲歌功颂德的诗歌作为密钥。洛萨寄来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一张大地图，之前收到的所有关于兽人出没和袭击的信息都被提取出来，标注在了地图上。确实，兽人大军就好像浪潮一般，滔滔不绝地从泥泞的黑暗沼泽中涌出。洛萨也没有要求回函。卡德加考虑过，要不要给洛萨带个信，说明麦迪文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决定作罢。那位暴风城勇士除了担忧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不过，他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回了一封短信，感谢他提供的信息，并请洛萨今后继续与这里保持联系。第二个星期过去了，第三个星期到来，老师还在沉睡，学生仍在搜寻。现在，卡德加有了正确的密钥，于是他开始翻看旧信件。有些信封上的紫色蜡封都还没拆掉。看过一些旧文件后， 卡德加开始明白麦迪文为何会对议会的感情如此矛盾了。很多来信基本上都是各种直白的要求，要这个法术，要那个信息，甚至因为奶牛不吃草或者牛奶变味了这样的理由，就要他立即赶过去一趟。那些更客气一些的信件通常也是绵里藏针，辞藻华丽的恭维赞美之下，包裹的还是想要得到某条咒语或是某本失传的古籍的要求。还有很多信件里全是迂腐卖弄的建议，指出这个或那个候选人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学徒。他注意到这类信件绝大部分根本没拆，此外还有千篇一律的没有新闻、没有异动、一切如常的报告。然而最近的信件有些变化，信件上没有日期，但卡德加已经能够开始推断出哪封信来自哪个时间段。一是通过羊皮纸的发黄程度，二是通过这些要求和建议的狂热程度。从兽人突然出现开始，尤其是从他们开始劫掠旅行车队后，来信的口吻变得更加温和，但信中暗藏的对占用麦迪文时间的要求没有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了。卡德加看向躺在床上的麦迪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动力去帮助这些人，而且还是时常相助。此外还有一些神秘难解的来信，偶尔的致谢，引用的某段秘传典籍，或者对于某个未知问题的回答。在卡德加守在麦迪文床边的这段时间，有一封新的神秘来信寄到了他手上，没有落款。信中写道，准备好房间，使者很快就到。第三个星期结束时，一位行商带来了两封信，一封打着紫蜡封，另一封用红蜡封封着，收信人写的是卡德加。两封信都来自肯瑞托的紫罗兰城堡。